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又翻嚟做录音啦。今日我哋请咗翻阿顺哥。 屌，头先我哋头先录咗啊，不过又爆咗名，所以录过咯。 唔紧要啦，嗱，我哋因为即系点解会咁迟做录音呢？第一就系因为我病咗，咁我惹咗感冒菌啊，咁啊病咗差唔多两个礼拜，一个礼拜我系瞓喺张床度完全起唔。 喂，但系我真系发现小病是福啊！点解呢？因为近排个 friend 咧就翻深圳屌閪喎， 系， 跟住后来咧，我唔知屌閪系咪会咧？如果叫鸡，其实急性肝炎算唔算性病一种咧？唔系喎，佢系咧 生痱滋算唔算？ 唔系，佢系透过因为咧系去滚滚到，然后咧惹到急性肝炎，又瞓冤瞓咗一个月。 唔会啊，嗱，肝炎咧就会有性接触可以传染肝炎， 嗯哼， 可以传染肝炎。 但系嗰个系个 Hep B 嘛，嗰个 系啊， 佢系佢唔知系 Hep， 但系唔会令到有急性肝炎，佢一定系。烟酒过多，睡眠不足， 佢会唔会又烟又酒，然后一晚七 Q 咁样，所以 系咯，可能系咁咯，太疲劳之后就会搞。 佢后来好啦，顶人，佢咧拿样嘢翻到屋企仲搏嘢喎。 哇，咁黐线， 仲惹埋佢老婆，跟住然后咧就两公婆即系本来要分手噶啦，要即系，跟住后来两个人一齐分医院吓，然后就因为有个地方大家聚住走唔甩咁样，咁然后慢慢倾倾下。跟住然後突然間又打電話俾我， 又唔離婚啦！ 阿筍哥，哇！我連自己嘅大朵都唔記得咗添。佢阿筍哥，喂，單結婚穩定你啦，話點咁撚神奇？嗰頭叫雞，嗰頭話鬧分手，然後呢頭又要結婚又 呢啲感情好唔穩定啊！ 係啦，即係咧我就覺得哇，真係小病是福啊！佢今次病一病係做單喜事，不過可能係壞事，都係好難講真係。但魏震都咁講啦，咩因為分開先至得更堅定啊嘛。 魏震同周慧敏係牽涉一單好大嘅金錢，呢兩個撲街先做到大。 係唔係？係咪有料到先？你呢單嘢？ 佢呢個我想講一樣嘢，就係今次阿白韻琴同阿蕭若元喺呢單事件裏面，大家互相即係開火 互騙啦嚇。 嗱，魏震唔係一個傻仔。魏震咧呢條撚樣咧，鄭經翰同佢交過手之後咧，都擰曬頭講三個字：，唉，醒目仔。即係係啊，連鄭經翰都可以講三個字，即係嚟到讚呢條撚樣。呢條撚樣一定唔係傻。周慧敏被佢私有化十幾年，佢點解要做台咁嘅大龍鳳出嚟激走佢咧？冇謂啊，我要滾，我暗地裏滾，你又奈我如何啊？佢今次一定係為咗一啲錢銀嘅嘢，所以先同傳媒做一單咁大台嘅大龍鳳。我哋留意平時阿魏震個人啦，魏震個人咧，狗仔隊一埋身指住人哋狂屌啊！今次180度轉變，狗仔隊埋身完全合作。第一，第二樣嘢啲相好似有預謀地俾你影嘅，即係佢唔係冇預謀地俾你影。 佢都講出嚟話，今次即係啲人話，哇！啲鏡全部即係正對面咁影嘅喎，屌你老味！不過但係其實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做藝人啦，或者其實。特別是周慧敏咧，其實你條仔係邊個？你都預咗去滾嘅，即係我覺得冇一個富太，冇一個富太啊，係會預咗自己嘅老公唔去滾嘅，即 係 呢個係近乎低能同埋黐線。唯一一個係邊個咧？ 邊個？ 黃雲發個老婆 咩啊？ 黃雲發個老婆啊？ 黃雲發個老婆？ 黃雲發個老婆，因為佢係屯門啲大地主嚟噶嘛。佢係因為唔俾個老公滾，然後剷平曬香屯門嘅黃葉啊嘛！屌你而家上141.com啊，161.com啊，你周圍問一下啲師兄啦，點解屯門冇雞叫啊？有人話俾你聽黃文發呢個故仔。 我覺得邊個即係個老公唔會去滾呢？阿朱玲玲以前個老公咪唔會去滾咯。 阿霍振廷。 係啊，霍振廷搞基啊。 係咩？真係㗎？ 霍振廷屌屎忽㗎！個個都話霍英東嗰兩個，霍振廷嗰兩個仔係霍英東同朱玲玲同佢生嘅。阿霍英東一死佢就改嫁啦！屌你老味，你話係咪好撚可疑先？ 咦係啊，即係佢兩但係你有冇證據㗎？ 喂！有證據我唔喺呢度講啦，有證據我上律師樓指撚住方振廷講啦，你都戇鳩信過？ 有啲友仔話咩喎？話郭啊咩啊低能仔先係基嘅喎。 即係邊個低能仔？ 低能仔啊，即係依同阿伊莎巴拿嗰、那個，同阿伊莎巴拿屬身嗰個咧，阿切小超啊。 係咩？小超係基嘅。 話佢基嘅，點解咧？即係咧，我 friend 你知道我哋全部兄弟係做 production 嘅嘛。佢話：喂，好唔 sponsor， 又唔 sponsor 邊個？又 sponsor 郭富城，個個 show 都除曬衫啊，玩濕水啊，即係咧，我啲基佬 friend 話：，呢啲咁嘅，梗係基佬最中意睇嘅。 不過咧好奇怪，即係你知基佬睇呢個世界全部嘢都係基噶嘛？佢哋覺得咧，佢哋覺得華仔又係基嘅喎，佢哋講好笑喎。喂，你冇聽過咩？嗰次去咩咩巴嗰度賴屎啊嘛， 俾人屌到賴屎嘛，又話羅文跳跳冇跌嚿屎出嚟嘛，嗰個撚樣個腦啊，都唔知係諗物幾撚豐富啊，屌你！嗱，我哋冇再岔開話題，順哥，我哋講翻今集話題，見死不救， 見死不救。 醫管局咧，咁咧前排咧有單嘢咧就好撚卑鄙嘅，明愛醫院門口有人攞低咗，咁咧話説咧有個貨車司機啊揸架貨車經過明愛醫院，阿爸唔舒服，咁擺喺個貨車上邊嘅，咁啊即刻駛去明愛醫院門口。好啦，就咁啊叫救命啦！入到去个 reception 同佢讲：喂，哥仔，不如咁啊，你打999，我哋都系主张你打999。我屌你个老母，你打完999，999真系嚟到半个钟头啊嘛！半个钟头嚟到，仲有一样嘢好夸张噶，死烂咗人之后咧，明个医院个院长出嚟讲一句说话：啊，个职员啱啊，依足指引去做。喺医院门口死撚咗人，你唔推佢入急症室，仲话医足指引佢做，叫佢打999，你唔好俾几蚊佢搭的士。嗱，阿哥仔，不如咁啊，我而家俾4.5你，你出去搭巴士咧，架巴士咧叫7号B。咁啊呢度咧绕过后边咧就到急症室，唔留两望捻够。 不过我有时都会谂啊，即系咧，其实你谂下，即系大家都有服侍呢个大机构嘅经验啊。 系， 即系其实咧好多大型嘅大机构咧，你入到去。即是你作為一個小職員啊，好多時你都是為了保住你的飯碗啊，你都會依足所有的守則去辦事噶嘛。係、啊、即係有時你會覺得，喂，大佬你 筍哥人命啊，依足守則辦事。 佢入到嚟咧，佢可能頭痛，佢又唔一定係死緊緊嘅。 嗱、啊，呢只官腔啦，呢、這個細路啊最適合做官啊。 嗱、啊，第二就係、是，喂，大佬呢、這個。可能你頭暈咧，你頭暈我冇撚樣份工喎。 係， 係咯。第三就係、是我又冇專業知識，我點知佢 heart attack 啊？ 係， 係咯。即係咧，其實喂啲嘢我唔知噶嘛，但係我咧作為一個員工，我要做嗰個本分。我嘅本分係咩咧？就係話俾你聽一件啱嘅事點樣做啊嘛。 阿筍哥，你有從官嘅本分，我話俾大家聽。 本身就係一個官啦。 醫管局嗰個高官出嚟講呢番説話，佢真係同佢。即係喺電視講嗰番説話，真係卑鄙涼薄到不知所謂。佢就係講我哋個員工依照指引去做，冇錯。佢完全係做得啱，佢打999係正常。架救護車遲到係救護車唔啱。你有冇搞撚錯啊？你講呢番咁嘅説話，人命嚟㗎。第一、第二樣嘢喺醫院門口暈低，咩叫醫院範圍啊？唔通我入一玻璃門叫醫院範圍啊？如果有一日我喺醫院後樓梯暈低，咁唔通醫院後樓梯嗰個人叫我喂，不如你打999啦，救護士。你冇理由根本唔 reason 啊保嘛，第一，第二样嘢就系你个 reception，你用好简单嘅理论，即系嘅知识去谂就系、是、第一件事，我打完999系咪应该叫救命？嗱，任何医院都有大咪，你只要喺个大咪度嗌，而家正门有人晕低，请各位有空嘅同事或者落一班或者系即系经过嘅同事帮手急救。我想一定有人幫手嚟到去睇件 case。第一，第二樣嘢你一定會有請示上司啊、驚假啊、任何部門管事嗰啲嚟到睇嘅。 不過我有兩個觀點啊，即係譬如話其實一般嚟講咧，所有人咧其實都唔熱愛殺人嘅，係咪？ 係。 即係只有好少數變態嘅人先會中意殺人嘅啫。係。咁但係咧，當佢咧去打仗嘅時候咧，你奉命執行任務咧。你咧就個人，你譬如話你去睇呢件事嘅條件啊，你處理呢件事嘅反應啊，或者你所做嘢嘅方法都唔同咗，係咪？係。咁樣我就會咁理解，即係咧呢個人咧，佢本身咧，即係呢個 reception， 我哋唔好理佢好人定壞人，即係可能佢本身喺佢人格上邊咧，我哋唔去批判佢先啦，係咪先？咁但係咧，在於喺，但係當佢翻咗工嘅時候咧，佢作為依公司嘅員工嘅時候咧，佢其實即係你當你係老闆，你諗下呢件事。你作為一個公司的員工，然後呢你入到嚟，你是依靠啲乜嘢去執行你每一個任務呢？你只可以依靠規矩嘅啫嘛。喂，大佬係老闆先可以話事噶嘛，你係唔可以話事噶嘛，係嘛？你根本就冇得，即係我冇得到一個咁嘅指令，就係如果喺呢個公司出面門口嗰度有人瞓低咗，我係需要呢個，我係需要咩噶嘛？我係需要 call 醫生嚟救佢噶嘛？ 阿筍哥， 嚇、啊，同埋咧嗱，你頭先講，喂，人命嚟噶嘛？喂，我諗知佢係人命嚟，喂，佢可能暈低咗咧，佢可能只係頭暈，可能糖尿病咧，我點知佢心臟病啫？ 阿筍哥，你番説話，如果嗰間機構係做出入口公司啊，賣廢鐵啊，賣廢紙啊，你請個 reception 翻嚟咁樣就冇問題。 醫院就唔能夠。 喂，我又唔信咧，醫院咧嗰啲文員、文職人員係有 special training 一定冇。 佢有冇念過嗰啲唔知咩南丁格爾誓詞啊？ 阿筍哥，念唔念啊唔緊要，但係我想同大家講，而家做任何嘅工作都需要你一樣嘢，你係一個人嚟噶嘛，你需要執生噶，你需要喺啲突發情況之下，你應該應變點樣做？ 嗱，我就唔同你呢種睇法啦，即係喺七千蚊留下咧，你唔好叫我有應變先得嚇。 唔係 reception 一定唔止七千蚊。 即係同埋，喂，好啦，當你俾你萬零蚊啦，喂，應變係人工高嘅人嘅專利嚟噶嘛？係。點解你有權應變啊？你有冇留意到一個工作崗位佢有能力應變嘅時候咧，就係因為佢可以孭一隻更加大嘅鑊。 嗱，阿筍哥，我想同你講一樣嘢。咁如果照你咁講，咁醫管局喺呢、這個明愛醫院個總監出嚟講嘢嘅時候， 嗱佢就錯啦。即係咧，我咧就覺得咁，即係咧你話，即係你譬如話嗰、那個細嗰員工咧戇鳩咧，喂，其實講真，你嗰間醫院裏邊唔係就係得一個員工噶嘛？ 係， 喂，你叫你大佬出嚟同我講啦。同埋第二。你可以咩噶嘛？即係你入邊唔係就係得，即係佢戇鳩啫。你可以識揾第二個噶嘛？ 係。 第三嘅時候，喂，哥仔即刻打999幫手報警啦！即係做人會做嘅嘢咯。喺嗰時候， 係。 即係如果佢戇鳩嘅時候，喂，你諗一諗，喂呢條友撚樣真係唔掂嘅。有時就係咁噶啦。你呢個世界你就係遇到好多人咧，你踢極都唔喐噶嘛。 嚇！ 佢只係就係，但係咧， 係。 即係你話佢屌鳩個大嘅，佢大嗰個真係有問題咯。 嗱，第一。由上至下根本就有問題。個 reception 第一件事打完999，佢嗌 operator call 救命。operator 每間醫院都有嘅，佢咧就會幫你去到。 佢換衞生嚟㗎。 嚇、啊？ 佢換衞生嚟㗎。 新嚟都應該去食。 喂，呢、這個保你啲味咁得意 嘅，係咪啊？幾正喎！咁咧，話說咧，你去叫 operator call 救命，你叫 operator call 完救命之後咧，麻煩你叫 operator 打去急症室。睇下有冇人得閒去試啤張床落嚟推俾你啊，大哥！第二樣嘢，醫管局喺嗰個明愛醫院個行政總監講一番廢話，就係話啊，我哋依照指引做嘢啊，有咩冇錯冇錯。好老實講，指引係死嘅，你個人係生嘅。你而家咁樣攞低咗一件嘢喺門口，仲要瓜撚咗柴添。你仲講一番咁嘅説話，你自己啊，即係影衰你邊間醫學院畢業，你都唔好撚認出嚟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喺前兩日有一個人就喺一間醫局門口嗰度咧就冧低咗，喺一間唔知長沙灣定乜鳩嘢醫局門口冧低咗。冧低咗之後咧，咁嗰個家人就入去醫局裏邊嗌救命啦，醫生護士一樣出嚟救佢，一樣係攞曬嗰啲 oxygen 啊，嗰啲emergency kit 啊，同埋嗰啲即係心臟起搏器出嚟。嗱。那個死人明愛醫院的醫生就話：我哋急症室心臟起搏器好大個，攞唔到出嚟。你真係吹水唔抹嘴，那個起搏器一隻手拎得起啊！一個成年人，你真係玩鳩人咩，哥仔？即係你講呢番咁嘅説話，你不如講一番就係話：嗱，我而家係醫生，我讀好多書噶，我嘅飯碗係寶貴過你條命，咁我咪服咯。即係你講一番咁嘅説話， 你諗下調翻轉頭咧，諗一諗咧件事咧。其實佢無論點做都好咧，其實同佢飯碗嘅關係唔係好直接嘅啫。即係咧，你救，即係你就算救佢，即係你嗰時候救佢，或者係將佢拎入間醫院嘅時候，其實佢個風險好低嘅啫嘛。 係， 即係佢救佢個風險好低嘅啫嘛，點會干涉到佢飯碗咧？其實中間咧，我個睇法就係同佢去保住自己碗飯咧個關係好細，而咧係咧嫌麻煩咧，即係喺你知道而家即係出嚟撈嘢嘅時候咧。如果盡量咧，嗰個範圍唔係喺自己可以管轄嘅範圍裏邊嘅， 就唔好理啊嘛。 我哋就盡量唔理噶嘛。 係 嚇，咁其實係即係你中間你係 take 呢個 case 同唔 take 呢個 case 咧，同你有錢加，即係同你叻同埋唔叻咧，呢樣嘢係冇關係。 個問題之係咧，阿筍哥喺你門口逛低，你冇理由可以唔理佢，大佬屌！即係你個腦真係，即係佢嗰個撚樣個腦真係唔知嚟諗乜，即係哎呀呢、這個唔係我範圍，我可唔可以唔理佢咧？屌你老味有冇搞？有撚錯啊！你醫院嚟啊，大佬！香港而家唔知點解會變到咁啊！我哋有個網友都寫啦，入差館報案啊，俾人強姦喺醫院門口死撚咗，冇人理。我屌你個老母！遲下郵差又派炸彈俾你屋企，消防員嚟你屋企放火，海關係過關捉你個勞改。我屌你個老母！我哋咪白交税啊！而家冇理由香港變到咁柒樣，我哋即係仲可以，即係我哋係香港交最高人最。最多次交税嗰班，点解沦落得如此田地啊，哥哥？我仲想讲一样嘢啊，筍哥指引嗱， 呢個醫生呢、這個明愛醫院個院個行政總監成日都話指引指引，我指你老母個閪啦！我話俾大家聽，嗱，筍哥，我想講一樣嘢、啊，你千祈唔好再爆名啦，筍哥，唔好再問阿牛醫生啦。嗱、啊，個單嘢係咁嘅，我哋醫院咧有一個醫生 K K 診啊， 叫 K T 診 ，K T 診，我喺呢度屌你老母，我叫九護士，我屌你老母 K T 診，咁咧。呢、這個撚樣咧就好中意按本子辦事嘅，咁咧乜都話按照指引做嘅。咁佢點按指引做嘢嘅呢？第一，嗱，我哋個指引就係、是、我哋逢係喺醫院裏面過咗九五時間，咁過咗九五時間咧，我哋有咩嘅頭暈身興咧？啊、哎，隨便隨便，筍哥，你攞出嚟食啊，筍哥，你攞出嚟食山雪桂盤，攞出嚟食，筍哥。咁咧佢頭暈身興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進入急症室嘅。即係由急症室醫生去到處理嗰件 case。我話俾你聽，我上次帶個 case， 即係過去係咩呢？因為個頭生屎，頭生屎唔叫急症啊嘛。第一，第二樣嘢生痱滋，第三樣嘢隻手爆炸。咁呢啲唔算係急症啊。咁點解 K T 診個撲街要送去屯門醫院急症室嗰度做急救呢？咁咧佢係依照指引做，因為唔係佢管轄範圍啊嘛。呢啲亦都係人哋醫生嘅 case， 咁我咪送撚走佢咯。嗱，咁指引係死，你係生噶嘛？你身為一個醫學院畢業嘅一個要員，你冇理由讀咁撚多書都唔衡量過咩叫生痱滋噶？生痱滋係唔需要送去急症室噶嘛？生痱滋係唔需要去急救醫院急救噶嘛？我話俾你聽，我帶到落去醫院嘅時候，急症室個醫生望撚住我。啊，九護士啊，你知唔知佢咩事？我知啊，佢頭生線。咁你知唔知呢度係邊度？我知啊，急症室。你知唔知急症室有咩用？咁我再問就知道醫生興啦。我話如果你要投訴嘅話，我可以做證人，我可以 po K T 診。個醫生之後唔出聲。你都望撚鳩啊！唔係我送落嚟啊，大哥，個醫生叫送落嚟啊嘛。嗱，阿 K T 診。 我想問咧。去到急症咧，其實醫生可唔可以唔 handle 呢啲 case， 或者咪由佢等咯，等六個鐘、八個鐘啊？ 唔係，因為我哋職員帶住啊嘛。 哦，職員帶就 要。因為我哋 refer 噶嘛，由我哋嗰間黐線佬醫院 refer 去屯門醫院，係 refer， 即係個症係即係轉介啊嘛。咁冇理由你戇鳩到一樣嘢生痱滋，你都轉介嘅大佬。 唔係，我個問題就係、是，喂，你轉介都，因為其實 都要等㗎，都要等好撚耐㗎。 醫院係行嗰個叫做咩分流制度。 係啊，都要等好耐㗎。 響。 咁嗱， 其實生痱滋嗰啲肯定等天光嘅喎， 等天光噶， 系啊， 真系等天光，唔系讲笑。 哇，咁咪玩嘢咩？ 玩嘢啊！嗱、我想讲，你摆到明系戇鳩啦，你冇理由一个医学院读咁捻多年，生痱滋你送去急症室第一，第二样嘢你滥用资源，滥用急症室，滥用十字车服务，滥用医护人 员。喂，佢上司又点睇呢件事咧？ 佢上司我点捻知啊？如果佢上司知道嘅，唔会都俾佢送去，个上司应该拉打靶啦！我屌佢老母！同埋佢咁多年都係咁做，嗰啲上司都知道。 係啊， 係啊，咁因為佢按照指引做，佢冇錯噶，指引係咁樣樣出啊嘛。嗯、你 handle 唔到，你咪送落去醫院咯。咁佢最即係佢完全係冇錯，按照指引做。但係你聽完我講之後，係咪好撚荒謬啊，順哥？ 係咯，即係完全係唔做嘢。 完全係唔 reasonable， 不但止荒謬到不得了，仲有一樣嘢，阿 K T 診。如果你畢業嘅時候，你同我講，你話啊九護士唔係啊，我呢啲生痱滋我唔識醫㗎，原因我喺醫學院咧幾年都係學填方嘅，我就未學過咩急救。嗱，我最叻填咩方咧？填 referral 方。咩叫 referral 方？轉介信。嗱，我填完嗱，而家轉介信剔格仔嘅啫，剔格仔貼病人 label， 咁之後咧就寫佢咩事啊，轉介第二啲醫院。嗱，如果你喺嗰幾年裏邊，喺嗰幾年醫學院全部都係學填 referral。学填转介信嘅话，我咪服你咯。啊、我唔识噶，九护士吓，咩、叫联针啊？唔识噶吓，咩、叫急救？我净系识填方啫。屌你个老母，你不如俾我做啊！我叻过你咯，填得快过你咧。即系你有冇搞捻错啊？嗱，呢、這个就我上述要讲咩叫指引系死，人系生。你间医院门口死捻咗个人，你话医院服务系冇问题嘅？我哋医院系好优良嘅，错系错咩咧？错指引。你有冇搞撚錯啊？你錯指引，你唔係啊嘛？等一樣嘢 啫。其實個指引有冇錯咧？即系咧嗱，我想問，即系而家嗰個即系佢原本個指引咧，就係、如果喺醫院範圍以外咧嚇，有啲咩攋嘢咁樣咧，就打999。即系咧喺原則上邊有冇問題咧？呢個觀點。 原則上邊冇問題噶，你真係 call 人嚟急救嘛？ 嗯哼。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喺醫院裏邊，你都叫人幫下手啊，大佬。 喂，其實喺醫院上，如果喺醫院度 call 急救，其實咪好快咯？ 我哋醫院都有啲急救隊㗎，你突然 因為咧，假如佢打999嘅話， 其實你都講啦，其實架車都係轉個彎過嚟嘅啫。 咁又唔係喎，架車唔係轉個彎過嚟喎，筍哥你又錯咗咯喎，架車喺旺角度過嚟喎。 點解咧？ 因為嗰陣時嗱，救護車嘅服務唔係急症室安排啊，救護車嘅服務係急救站嗰啲即係火燭軌道安排架車嚟噶嘛。 火燭軌即係救傷隊。 啊，就唔係話喺個醫院裏邊安排架車過嚟你嗰度噶嘛。咁。嗰陣時醫院冇車，咁啊局長旺角度安排架車過嚟啦，咁個病人半個鐘頭之後先有急救，咪死撚咗咯。咁你根本都嚟撚曬冇啊！等佢我哋醫院啫嘛，仲有啲指引我講埋先，你先屌。我講完之後，我諗醫管局好撚冇面。嗱，我哋咧醫院咧有一個指引就係咩咧？逢係你帶黐線佬出去睇醫生，去屯門醫院咁計啊。去完屯門醫院睇醫生之後咧，我哋翻嚟咧就未必有十字車搭噶。咁咧佢就叫你搭的士，你知由屯門醫院去我哋醫院幾撚遠嘅啦，搭的士，一上車俾人屌老母啦，都唔夠兩步路，過下紅綠燈啫嘛。咁咧有一次我帶個病人，個病人跛嘅，佢因為跌斷咗隻腳，咁我去即係過去醫院，過去醫院打完石膏，醫生就話啊冇乜嘢嘅，都係斷咗隻腳啫，你翻返去醫院度治理啦咁樣。咁我好啊，咁我想叫架十字車喎，嚇而家過一鐘啦，叫十字車你而家濫用啊？哇嚇，唔係話個病人跛咗隻腳。唔叫十字车叫咩啊？你不如叫个的士翻去咯。我、啊、吓叫的士，咁我个病人跛要点上的士啊？佢话咁你可以托佢上，我一个人点托啊？佢话我依照指引同你讲，我屌你老母咯啊！呢啲咪值得屌老母咯？仲有一样嘢啊，顺哥，我想同你讲多一样嘢。我病到死啊死啊！呢两个礼拜我冇去睇政府医生，点解咧？政府医生有一样嘢好捻禽兽。咁咧，我哋咧有一种。服務是俾翻我哋嘅醫護人員噶，咁咧呢種服務叫做 staff clinic 職員診所。咁咧你逢係今日病，你就琴日要 book， 即係琴日 book， 你聽日先有得睇，通常就。咁你即時 book 啊，即時未必有得睇。咁我病到 black 隻點 book 咧？第一，第二樣嘢，我試過去職員診所睇醫生，我同佢講：阿醫生啊，我發燒啊。咦，係喎，微燒，翻工啦嚇，我發燒喎。嗯，都可以做到嘢，有工作能力。我真系想，我屌你老母啊！个换着嗰个系我，你有冇工作能力啊？之后我想同佢讲，我之后同佢讲，医生，我觉得自己有啲唔舒服，我想验下血，睇下即系嗰个肝个我哋俗称嘅 LFT、RFT 啊、CBP 啊嗰啲咁，即系一大轮验血嗰啲肝功能、肾功能测试啊，白血球嗰、那个即系数下白血球有几多啊？自己健唔健康啊？验尿、验屎啊嗰啲咁，做一次例行检查。你知唔知佢同我讲咩？阿九护士，我觉得你冇需要。我同佢讲，阿医生，我觉得你有需要被屌。我屌你老母咩？冇需要咁，你喺电视度日讲夜讲，医管局咪成日讲嘅，政府呼吁人人年年验身，你咪放心嘅。你唔好甩波啦，条广告你抽起佢啊，笨贼！我身为医护人员，我问你攞个验血嘅 quota， 你都同我讲，哦，我觉得你冇咁嘅需要，系咪验尸先有啊？嗱，九护士钉咗啦，哎，我觉得佢有咁嘅需要，因为佢而家死咗，需要验尸，佢都黐鸠线嘅，屌你老味，医院咪有呢啲咁嘅荒谬嘅指引，令到你哋员工又做得唔开心，个制度又僵化，令到嗰啲高层就可以攞好高人工，去到做一啲非常之唔合理亦都无良嘅嘢，啲低层就做到扑晒。大界，我仲有一样嘢上身啊，笋哥，记唔记得当年边个叫何少伟啊？ 何少伟，我记得嗰、那个中咗沙士嗰个嘛。 系啊，佢中咗沙士之后去咗边啊？ 唔知喎、 啊。翻屋企啊？ 翻咗屋企啦咩？ 系啊，佢话嗱，当年系咁嘅，何少伟医生咧就巡完沙士嘅病房之后咧就感染咗沙士，咁佢翻屋企养病，咁咧其余沙士嘅病人咧就去隔离集中营。咁我想问一下。何少伟医生当年是不是着住一件衫就是写住何少伟医生，他的沙士病毒就是在那件衫度被隔离和弹出来的呢？咁如果是他应该将那件 T 恤印了何少伟三个字就派给大家着就防沙士啦。这些缩头乌龟摆到明是冇惹沙士就说自己惹撚了之后匿鸠埋。嗱好合理一样嘢，为什么医生屯门医院的医生惹到沙士要去隔离病房，何少伟惹到沙士，同一样嘢，嗰、那个人都系医生，点解何少伟可以翻屋企？ 系咯，点解咧？ 系嗱嗱，阿笋哥都话点解，摆到明一系就假嘅，一系就大晒啤。 会唔会佢屋企有呢个隔离病房嘅措施咧？ 隔佢老母咩？屋企攞个铁箱棍捻住佢抌落去。 咩叫隔离病房咧？ 嗱，第一隔离病房有几个规格嘅，香港嘅隔离病房好多都系唔合格噶。 咁呢咩叫做嗱隔離有分四個 degree 㗎，咁點解我知道，因為我當年呢我讀呢個工業學院嘅時候呢，我哋處理化學品呢係分四個 degree。普通嘅 degree 我哋係就咁戴個口罩就可以做㗎。第二個 degree 係咩呢，一啲嘅負壓房，我哋抽嘅空氣呢係一定係有入有出，就有入有出。咁呢中間呢仲要有一個 filter 去到濾一啲嘅粒子，咁呢仲要係嗰個負壓房呢係要計住有個標睇住㗎。但係而家醫院冇㗎，擺到明日流㗎。 即係香港醫院嗰個呢就未到 degree， 未到根本都未到水準㗎。因為當 我有去過呢種負壓房㗎，係嗰時候去喺韓國啊，影直教佢哋嘅入實驗室嘅時候呢就要進入一間咁嘅負壓房， 兩道門噶嘛， 係兩道門嘅，中間換衫， 係啊，中間換衫。 即係然後咧，一路行入去嘅時候，有個好大嘅風阻喺度，係咁吹你噶嘛。 係啊，係啊。咁咧，佢哋咧仲有啲 filter 去到隔住咧，就寫住而家個負壓係幾多，空氣裏邊嗰個微粒係幾多，有標題嘅。第三種嘅負壓房完全係呢個半密封式管理，但係佢嘅水或者係佢嘅即係。嘢仲可以流出嚟。第四種嘅隔離負壓房，第四種嘅隔離房間係完全唔能夠有水，有任何嘅空氣流出嚟。逢係流出嚟嘅空氣要過濾，流出嚟嘅水要特別處理。呢啲房係我嚟處理咩咧？禽熱毒性嘅物品，嗱，例如炭疽菌。當年我喺工業學院讀，香港唯一一間就係 Hong Kong Lab。嗰陣時我又去 Hong Kong Lab 做過。咁嗰陣時 Hong Kong Lab 咧，唯一一間房係。處理呢啲嘢嘅咧，係處理一啲嘅劇毒嘅產品。佢哋當年咧，喺呢、這個唔知點樣得到一啲嘅泥翻嚟啊。咁你懷疑啲泥裏邊咧就含有一啲嘅好唔知叫西尼羅河病毒定乜鬼嘢病毒啊？當年咁咧，我當年就唔識啊。咁入嗰間房嘅時候，經過三道門嘅。咁咧最後嗰道門咧，佢隔離不但止嘅，佢裏邊咧全部係做咩嘅咧？你一拉個掣，嗱你全部著曬隔離衣啊！一拉个掣出嚟嘅时候啊，砰一声咧，四方八面嘅水系咁涌过嚟。 哦，我试过啦。 啊，咁咧就是、洗干净你身上面嘅嘢，之后你再出第二道房门，俾你除衫，套衫系抌嘅，唔要噶啦。之后你再出翻去嘅，咁呢啲系完全隔离噶，因为呢香港系做唔到嘅，因为香港 我就唔系水机咯，系风机咯。 哦， 行过嘅时候咧就系、是。你真係覺得呢啲風係就快打穿你個 人，係啊係啊係啊！佢、啊啊、吹走曬身上面嗰啲垃圾啊，即係佢完全隔離嗰、那個定義係咁樣樣。咁、你諗下何少偉當年無啦啦拎咗翻屋企，咁啊肯定係扮嘢嘢撚到沙士啦，匿鳩埋呢啲咁嘅撲街，身為醫管局嘅高層做啲咁嘅垃圾乸渣嘢，你話醫管局啲員工點樣樣？ 即係你覺得佢熬底係因為？ 梗係熬底啦！屌你呢個柒頭皮，人哋讀咁撚多書，個飯碗緊要啊，筍哥，你唔同得我哋啊，賤命一條啊！ 但係好難，即係呢單嘢就冇人咁樣考慮諗過喎，真係。 唔係，當時冇人射佢啫，啲傳媒唔得閒射佢，都冇力。 諗唔到呢點又？ 係啊，兩蚊你又個個去撚曬集中營，係你個撚樣唔使去啊！你呢啲已經係問題啦。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啊，另外單嘢啊，另外單嘢有一樣嘢最失敗，最失敗係乜嘢咧？個醫生居然講一樣嘢，我哋。是不是需要想一想这里是不是在医院范围以内呢在网上有一听这件事在我们的网页上有一个医生说那个病人究竟是不是在医院范围以内那个主持人真的屌柒他、啊、医生什么叫医院范围以内、啊、是不是我要画条网线或者我冲入玻璃门先叫是即是我真的想即是我无话可说啊顺哥面对香港现在即是一個咁失衡嘅即係政府，嗱，我有幾樣嘢想講啊。頭先都講咗啦，入去呢個報案就俾人強姦，去醫院門口瓜咗冇人理，到我哋喺泰國滯留死撚咗人，阿李兆光局長居然講一句：我當時放緊假，放緊假冇人頂你嘅，咩叫副局長啊？咩叫 relief 啊？ 嗯、 政府有啲 relief system 噶嘛？ 系啊系啊， 啱唔啱啊？ 但系佢好似今次出嚟讲嘢嗰个咧，系唔知系低好多级噶。 系， 即系出嚟交代嘢嗰个咧，应该系比李兆光仲要低四五级嘅人出嚟讲。 系， 即系咧知道系中间件事咧，左推右推，然后推咗个冇 power 嘅人去讲。 屌嗰日禮拜日嚟噶嘛？ 係啊， 禮拜日嚟噶嘛？ 擺到明呢啲撲街諗住射喎。 唉，真係係咁啊！ 嗱，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今年咧，大家咧財政司咪呼籲我哋嘅，我哋喺網上邊即係咪應該發表多啲意見嘅？我想同大家呼籲一樣嘢，大家發表意見，我哋一齊冇交税，因為香港政府太無能，我哋唔應該交税養呢班廢物。 喂，但係如果比較起咧呢個董建華嘅時候咧， 董建華都無能噶啦，你而家更加無能。 不過咧，我覺得好得意咧，就係、是、董建華咧嗰時候咧，即係佢衰咧，佢一衰衰到尾。 系 点讲咧？即系你其实你有时就咁啦，做坏人都要做一嚿彻底啊嘛。 系， 即系咧，董建华咧就系、是，哦，百万冇咗啦，你唔知咩？即系咧系去咗，我系要同中央交代啊，吹，我系要同大商家交代啊。 系， 喂，我做咗系咁就系咁咯。 系， 咁但系咧，你发现咧，我琴日睇嗰咩一年大事回顾咧， 系， 你会发现咧，好多单嘢噶，即系咧，即系政府譬如话生果金， 系。 初头冇，后来有，跟住然后包机啦，本来冇，后来有，即系咧，今次医院道歉咧，其实咧喺医院道歉咧两日前咧，我已经预测咗啊，预测咗呢个嗰、那个叫做咩啊，周每周一学咧，啊呢、這个周一学应该会出嚟道歉嘅， 周一学唔应该出嚟道歉，周一学应该出嚟咧，俾啲基佬轮奸，轮住嚟鸡奸。咁我就服啦，或者周一學俾我口爆。 佢今次都係，即係佢都今次都係會出嚟俾，即係佢都係會道歉。即係其實咧，你會發現咧，其實Donald Chan 咧，即係佢而家主導政府有個特點嘅，就係、是、咧，佢可以俾，佢可以俾呢個民間威脅到啊。即係咧，原來係即係如果大家嘅呼聲越嚟越大啊，全部嘅呼聲越嚟越大嘅時候咧，佢慢慢佢就會投降。系咯，即系呢个观点，我谂好多人都睇，即系都摸到阿曾荫权张底牌啦。其实就尽量唔想同呢个民意咧有太大嘅冲突。而大前提就系因为经济唔好。如果经济好嘅时候，头先以上嗰啲嘢全部都唔会发生，我相信。包机，屌咪包咯。喂，原来系咩？屌尾嗰啲人原来包机翻嚟系仲要系自己暗荷包嘅啫嘛。 系啊， 屌都唔使你俾钱，你点解唔包啫？喂，大佬唔使使我钱，然后帮到你嘅时候。 唔系，但系。香港政府做啲嘢真係，我唔知啲官係咪因為個飯碗太即係太好味咧，即係嗰個飯碗。 同埋即係而家 so call 嗰種所謂 so call 嗰種小政府咧，就係、是、有嘢我盡量唔管啊嘛。 大佬，人命你都唔管，咩你去管啊？捉小販你去管啊？廁紙冇廁紙你去管啊？你唔係管呢啲嘢啊，大哥。 我就唔明白，即係咧呢、這個即係睇下睇下。即系官乎而家个政府咧，睇嚟都快玩完啦，都 玩完，我同你玩完都未到佢玩完啊，笋哥，屌你！而家呢个柒头都唔知几靓襟捞啊，屌你老味软皮蛇，屌你老味有咩事啊蛇镬呢咁啊閪精，屌！我哋今日录住系咁多啦，笋哥，我哋 我谂多样嘢咧，其实啊，譬如话啊，即系呢啲环境咧，阿周一岳啊，或者曾荫权咧，其实咧行出嚟大力咧屌柒嗰班友咧。屌完之後咧，其實咧，佢都唔需要擔心咧，業界咧對佢有一個負面嘅反應。我諗呢單嘢咧，就算你係做護士又好，做醫生又好，其實對嗰個職員咧個操守犯錯，即係個佢冇提供一個靈活嘅處理咧，即係大家都係好想屌柒。 啱啊！嗱，第一要屌 reception， 第二要屌就係嗰個行政總監。明愛醫院個行政總監讀咁撚多書，佢唔應該講一番咁嘅説話。 係，即係佢冇咗一種咧，即係所謂點講咧，即係冇咗一種人道主義喺後面，冇一種人道立場喺後邊 back up 住佢嘅諗法。 啱啊！ 即係你會見到咧，佢其實個諗法咧，你如果用行政嘅角度咧，佢又冇乜錯。 係啊，純行政角度冇錯啊。但佢唔係一個醫生嘅角度去諗㗎啦。 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咧可以挽回咧呢、這個政府嘅民意咧，就真係要怒斬一兩個。跟住然後咧就然後喺怒屌一兩個，即係咧你剝翻兩三個咧嗰啲狗官嗰啲飯碗咧、其實你保住你個飯碗。 我覺得應該咧就係圍淹啊呢、這個李兆光。你細個玩過圍淹未 啊？哇！恐怖呢個 嘅嗱，圍淹李兆光踢爆周一龍個袋，屌你老味！咁咧香港民意就好啲啦。仲有一樣嘢就係阿特警城，我哋應該咧打甩特警城白牙，打個眼珠都飛撚埋出嚟，咁樣警權咪冇過度咯，啱唔啱先？ 好，講到就 好啦，係咁先啦，大家拜拜。